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呢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非常适合大伙的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出行平安，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信息。东北三环的外环方向，三元桥到太阳宫桥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京沪高速出境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车多。机场高速四元桥北200米处出京方向有故障车，队尾目前已经排过了三元桥。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北三环安华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方向，还有北四环的学院桥区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医疗协同创新， 多措便民惠民， 大幕开启。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继续为您播出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执行院长董家红。董院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 嗯，欢迎董院长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说一说2018年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到底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2018年呢，是我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呢进入我们10年发展计划的第二个阶段。那么经过我们是2014年11月28号开业的，经过前3年的建设呢，我们在政府、大学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之下。初步建成了一个学科布局齐全，名家名医汇聚，医院治理良善，医疗品质一流，业界享有美誉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精品医院。那么今年呢，我们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发展。 嗯， 那么今年呢，我们在持续提高医疗服务品质的同时呢，着力于医疗教学。着力于这个科研和教学体系的建设。那么非常可喜的呢，我们今年呢有7个专业获得了国家住院医师和住院医师这个规培的资质。 嗯， 另外我们有2个专业 获得了国家专科医师培训的资质，我们还获得了国家临床药物试验的基地的资质，以及临床医疗器械试验的机制这个临床这个医药器械的这个基地。 嗯， 那么可以说啊，开业四年来，我们长庚医院受到了这个社会、政府啊、业界、病家的广泛的好评。那么我今年呢，本人啊也获得了，荣获了最具领导力中国医院院长评选中卓越贡献奖，以及呢健康界2018十大医健领袖人物。 嗯， 这都说明社会啊和这个业界对我们医院的高度的认可。 嗯，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但是作为普通的患者呢，大家伙相信更关心的是，我如果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看病，哎，会不会技术更好了，我看到的名家名医会不会更多了。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那今天呢，董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和听众朋友带来了有奖互动问答的礼物以及奖品。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院长送健康环节了哈。那董院长先跟大伙说一说吧，今天和大伙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呀？ 好，我们第一个题目呢是长期不吃早餐和胆结石的发病有无关系。 嗯，有一些朋友啊，早上出门的时候总是着急忙慌的，能多睡一分钟就多睡一分钟，老是不吃早饭，这样经常不吃早饭会不会和胆结石有关系？老不吃早饭会让我们得胆结石吗？这是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由董院长带来的文化背包一个，同时呢还包括了一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 T 恤，还有医院四周年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纪念奖牌哈。如果看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镜头来看一看我们的奖品到底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抓紧时间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长期不吃早饭和得胆结石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在清华长庚医院看病就诊的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和董院长进行交流和互动的，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关注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呢还可以通过网易新闻、凤凰风直播、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新浪一直播等多个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和院长直接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发送过来。 完成世界首例高位骶骨整块切除并 3D 打印假体重建术，完成国际首例自体肝移植治疗中末期肝包虫病手术，成立仅短短四年已经创造多项世界纪录。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围绕精准、精益、精诚的三精医疗理念，在京北打造出一所全新的大型综合型三级公立医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将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北京清华长庚将如何通过高新技术服务患者和周边社区？今天的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邀请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与您分享。 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董院长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这个上节目之前，董院长是刚刚从手术台上下了手术台，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听说今天是清华长庚医院第100例这个我们说肝移植的手术啊。董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啊对于这个我们的清华长庚医院没有那么的了解，尤其是我们说住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您跟大伙介绍一下清华长庚医院现在最擅长的，比如说这种技术啊、项目啊，到底是什么呢？ 好，我们清华长庚医院呢，可以说有许多专科的医疗技术，在国内是一流的啊，甚至是国际一流，来自国际领先的。 嗯， 你比如我们肝胆医中心的复杂肝胆病的外科治疗，这是国际领先的水平。啊，像肝细胞癌、肝胆管结石、胆管癌啊、肝门部胆管癌、胆囊癌这些疾病的治疗效果和治疗的技术，我们是在国际上面领先的。 嗯， 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肝脏移植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将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北京清华长庚将如何通过高新技术服务患者和周边社区？今天的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邀请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与您分享。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董院长做客直播间，继续为大伙来播出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今天董院长在直播间做客的时候呢，大家伙可以反映一下自己在清华长庚医院看病有没有遇到不顺心不舒心的地方，咱们跟院长好好的唠叨唠叨，有问题的话让院长回去赶快去整改，给大家伙提供更优质的这种医疗服务。大家伙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参与到今天的院长送健康环节，参与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啊，是想问问大家伙长期不吃早饭和得胆结石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除了微信公众账号之外，大家伙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同时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多个平台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一下凤凰峰直播、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新浪一直播，找到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董家红院长进行交流和互动。好的，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继续邀请董院长和我们来说一说清华长庚医院在2018年发生了哪些变化哈。啊，董院长在上半段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其实清华长庚医院有很多的技术不仅在国内领先，在国际上都是一流的。啊，很多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发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看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清华长庚医院这个我们的医保卡能不能报销，其实就是想问问它是不是一个公立医院哈。董院长跟大伙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 好，我们清华长庚医院呢是清华大学的附属医院，是北京市医管局旗下啊第22家公立医院。 嗯， 我们是公立医院，医保卡在我们医院是可以报销的。 嗯，而且我知道实时报销特别的方便。嗯， 是的。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有问题的话，如果想去清华长庚医院看病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各个我们说挂号平台，咱们医管局旗下的各个挂号平台都可以挂到清华长庚医院的这种号源，大家伙可以提前预约挂号。除了我们说大家伙关心是不是公立医院之外啊，在我们的节目发布预告的时候，就有很多听众朋友通过京医通的平台提出了自己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和建议。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节目首席数据官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给我们介绍一下网友们到底有哪些问题想要和董院长进行交流和互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刚刚咱们说到清华长庚的一医一护服务，不少网友也关心护士的问题。网友妞妞奶奶说，清华长庚医院静脉置管门诊维护时间特别长，只有一名护士去一次就需要大半天，希望能再增加一名护士，让病人少受些罪，谢谢。那网友宁静致远说，我在清华长庚医院看病，每个医生配一个护士，医生开完药打印药方的时候，护士就把我轰出去了，说药方一会儿给我送出去，可是这个时候我正和医生说话呢，挂号费那么贵，和医生多说几句话都不行吗？还有网友呢，希望清华长庚增加儿科设置。网友天下无敌说，希望能增设儿科大夫，特别是清华长庚医院增加儿科的夜间门诊和急诊。 嗯，这是网友们比较关注的问题，有提意见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希望增加科室的这种设置的，咱一个一个来回答董院长。先说说妞妞奶奶这问题，这护士她感觉人手有点不够用啊。这能增加吗？ 是的，我们首先十分感谢网友的建议，你们的意见正是我们持续改善医疗服务的动力。关于这个门诊静脉置管的护理啊维护啊，这个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在12月21号， 嗯， 本月的21号，我们会在门诊再增加一名护士， 嗯， 啊，进行这个静脉瘤质导管的维护， 嗯， 但是呢，也请网友理解啊，这个静脉导管瘤质服务呢，维护呢是一项复杂的护理操作，那么要求在完全无菌的环境下操作， 啊， 那么正常情况下都需要至少15分钟左右，如果遇到导管不畅等异常情况，那时间会延长。因此呢，尽管我们门诊都是按时段预约门诊，但是呢，如果遇到异常情况，我们不可预测这每一次服务的时间时长，这样就可能会让这个我们的病家呀多等待一会儿，这个也请病家理解。那么未来呢，我们还有一项举措，我们希望呢把这个静脉瘤质导管的服务啊，把它放到社区去，这样更加方便，这个病家的就医和导管的维护。 也就是说，患者其实不用去清华长庚医院，咱就近的社区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这个我们说静脉支管的这个操作了。但是这个大家伙会担心，我在社区医院技术能不能得到保证啊？我当然愿意去大医院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经验比较丰富啊。咱们把它放到了社区，会有技术上比如说支持，或者是有专家去社区为大伙服务吗？ 对，我们会安排专门的这个护士去啊，专门的导管的护理的这个专科医师去 啊，所以说其实操作的人员还是清华长庚医院的这些人，只是我们地方换得离大家伙更近了。 对， 而且在这个月的21号会再增加一名护士，让大家尽量的减少等候的时间哈。 是的， 还有听众朋友在说这个护士这个看完病之后啊，不让他跟医生交流，赶快把他赶出去，想看下一个患者。这医师服务费大家伙都说了，我交了这么多钱，我跟医生说两句话你都不同意，这不合适吧？ 是这样，这个我们呢门诊上是实行的1医1护，那么当一位病人的这个诊疗过程结束以后呢，我们会把病人请到室外去等候，医生开立处方或者开立检查单，然后由护士呢再交给我们的病人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护士的服务态度我觉得需要改善，我们会耐心的诚恳的接受这位网友的建议。 也就是说其实是为了减少大家伙等候的时间，而且我们说患者就诊完了之后我们还得简单的做一下消毒的工作，规制的工作，这乱七八糟的您去了下一个诊室可能也会不满意。 对，是的，是的， 大家共同理解和配合这样的医疗秩序。但是董院长说了，这个护士的态度回去得好好的说一说，希望给大伙提供更加温馨的这种服务哈。还有希望增加儿科设置的，也想问问清华长庚医院在儿科这方面有一个自己的规划吗？ 是的，我们呢正在准备开设这个儿科的夜间的门诊和急诊啊，夜间门诊和急诊。但是呢，这个儿科医生的紧缺啊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个整个社区啊，他的这个儿科的就医的需求，我们的医生啊，远远不能满足。所以我们医院呢，正在出台新的政策，更加优厚的待遇，来吸引这个儿科医生加盟。那么在这里我也做广告了，希望我们这个儿科同行啊，这个加盟我们清华长庚，我们共同为京北地区的百姓啊，打造一个更好的儿童的诊疗的平台。 董院长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广发英雄帖，希望这个儿科医生能够加入到清华长庚医院。也想问问，其实咱们北京市医管局旗下也成立了很多这种儿科医联体，咱们有没有考虑比如说也加入到儿科的医联体当中，然后借用这些我们说优质的医疗资源？ 是的，在医管局的这个帮助和支持下，我们正在和北京市的儿童医院正在这个建立合作关系，建立一个儿科的医联体。那么儿童医院呢会下派骨干内科和这个外科的骨干到我们医院来支持帮扶。那么我们呢进一步的在招募儿科医生，我们建立一个综合的儿科的诊疗服务平台。为这个我们京北地区的这些儿童患者啊提供更好的这医疗服务。 好消息已经有了，具体的时间董院长我们在19年能享受到吗？ 19年肯定，我相信19年的上半年这个儿科平台综合平台就会建成。 好，我们就盼望这个好消息能够快点到来哈。接下来继续跟大伙来聊一聊，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清华长庚医院儿科的建设，我也关注到清华长庚啊在 今年以来就已经完成了6例儿童的肝脏移植手术，其中呢有5例手术孩子的平均年龄不足半岁。也想问问这些宝宝们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了？还有就是儿童的肝移植和一般的这种肝脏移植相比，它的技术难度是更大了吗？ 好，这个很巧啊，今天正好是我们去年做的那6例患儿啊，365天。 哦、 正好是一年一整年的时间，而且是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第100例肝脏移植，青蛙肠梗啊， 这100例就是给他做， 100例是另外一个这个成人的、成人的活体啊肝脏移植。那么这6个患癌吧，这个一年，现在这个已经一年了、一年了，他们的移植的肝脏功能完全正常，病人完全恢复的健康，并且在正常的发育。他们现在只需要呢，定期的、定时的服用免疫制剂，然后定时的到医院来进行这个针对肝脏的检查，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哈。那也想问问，很多朋友说这个孩子年龄这么小就进行肝脏移植，这风险会不会特别高啊？ 是的，这个儿童呢，由于他的这个器官的发育啊还不健全，那么功能代偿能力比较差，是儿童呢。他的这个手术的风险呢要比成人更大，因为儿童呢他不能够很好的配合啊我们医生护士的工作，所以说儿童呢整个在微手术器的管理上面啊也特别的麻烦啊，这个风险呢和这个医疗的复杂性呢要更大，要更大。所以说这个能够做儿童的肝移植呢，对一个医疗机构啊，除了外科以外啊，麻醉 ICU还有我们的专科护士都有啊非常高的这个技术要求。 这个肝脏移植我记得在上半段的时候您说其实是清华长庚医院的一个优势学科。 对，是的。 那下一步会把比如说儿童的肝脏移植作为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吗？ 是的，您说的非常正确。我们肝脏移植呢已经建立了一支包括一支外科麻醉 ICU 和专科护士啊一直非常卓越的这样一个多学科的医疗团队。那么肝脏移植呢是我们重点发展的领域。那么除了成人肝移植以外，我们要重点发展儿童的肝移植。因为儿童肝移植呢，它通过这个晶体啊或者是 PD 式的视肝移植啊，它能够最大的获益啊，最大的获益。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呢将会重点的来推动儿童的肝移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晶体肝移植。儿童的父母捐献一小块肝脏给他，另外呢，我们准备系统的开展 PD 式肝移植，把准备移植给成人的肝脏劈一块下来给儿童，这样呢可以拓展我们的这个供肝的数量，让更多的病人儿童能够获得肝脏移植。 其实中国现在我们说很多的这种移植手术，就是要患者等待这个我们说。供源等待时间特别长， 对对， 所以说现在通过这种比成人的肝分一部分给这小朋友，其实成人的肝移植也可以进行，孩子的肝移植可以同时进行。 对对， 好，我还看到了一组数据，说这个急重症脑梗患者在清华长庚医院的静脉溶栓平均治疗时间49分钟。患者入院到股动脉穿刺的时间是84分钟，心梗患者从急诊到进行溶栓平均的时间控制在了1个小时之内。也想问问这样的一个这个急诊的抢救的这个数字时长您满意吗？ 这个非常满意。通过这样的一种高效的急救的治疗措施啊，我们来到清华长庚医院的这种心脑卒中病人的救治成功率啊，达到了国际的先进的水平。 时间院长很满意，但是我接下来就想问问是如何做到的呀？ 对，我们主要是两方面的，应该说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呢，我们有一批这个优秀的专科医师队伍啊。第二呢，我们在这个院前呢急救方面呢，我们与这个建立了这个胸痛中心、心衰中心和房颤中心，这些中心呢分别于北京市的急救中心以及我们这个京北区域内的这些这个医院，像这个东小口社区卫生中心、北七家社区卫生中心、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小汤山医院、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等等，这些医院呢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了这样一个从社区从这个其他医院转诊到我们医院的绿色的通道，这是我们院前这个医疗的协作。第二呢， 我们在院内啊，联合了神经中心、心血管中心、急重症中心以及影像检验啊，这个手术室、导管室，再加上我们的医技医事啊这些行政部门，形成了以在最短时间啊完成多学科联合诊疗的这样一个应急救助的绿色通道。各个专科之间以及我们专科与行政支持部门之间呢，都是无缝的链接，无缝链接，这样呢就以最快的速度啊，最高的效率完成了病人的院内急救。 嗯 啊，我们是对 B to 啊这个叫 D to B 的时间是严格的进行信息系统管控 啊，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边去进行有效的治疗。 医院内部的流程咱优化，同时还在和我们说这种社区甚至是一些其他的医院建立这种医联体畅通相互的这个转诊渠道。 对对对， 我知道其实您除了这个医联体的建设，还曾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智慧型的健康社区。这个社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也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呢是坐落在亚洲最大的社区啊，天通苑啊，天通苑。那么我们这个社区里边有800,000的这个居民。那么我们呢响应国家的号召与这个在社区整合相关的医疗资源，包括这个社区的医疗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以及这个康复医院和这个护理院，打造一个集预防、诊疗、康复和慢病照护一体的这样一个整合式的这个区域的医联体。那么在这个区域医联体里面，通过智慧医疗的手段，也就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那么实现呢在区域内的医疗机构之间以及呢这个医疗机构与病患之间的这种信息的高度的链接和互通共享。这样呢就使得病人在能够接受到系统化的这种高效率的这个医疗服务。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现在各家医院的这个我们说病例是系统保管的，但是像您说的这种智慧型的健康社区建立以后，只要是在这个社区的系统范围之内，我不管是在社区医院看的还是在二级医院看的，我在清华长庚医院都可以查到之前的病例了。 对，我们的所有的检验资料影像资料呢都通过这个智慧医疗的系统能够互相的分享 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以这个无线的医疗检测还有智能终端为载体依托这个云的计算的平台，为居民、社区医院提供这种共享的这个健康医疗服务的平台这样实现这个居民的全链条、全方位的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医疗服务。 现在这个智慧社区现在打造的情况怎么样了？大家会有人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吗？ 是我们呢，这个过程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和这个昌平区的政府和这个社区的这些医疗机构正在呢这个合作。在技术上面呢，我们和清华大学张博院士领导的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在合作。实现的这个智慧医疗的技术和我们医疗服务的深度的融合，深度融合， 现在正在打造当中， 正在进行当中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我们最后和大伙儿来说一下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的正确答案吧。董院， 好， 这个胆结石和长期不吃早饭到底有没有关系？刚才我念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互动，有一些听众朋友说的有自己的道理，看看这些道理到底对不对 对，胆囊本身是一个储存胆汁的一个器官。那么在平时呢，肝脏分泌的胆汁就输送到胆囊里边保存起来。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这个胆囊会收缩，把胆汁排出去，排到消化道里边去参与消化。那么我们不吃早餐呢，其实这个病人那么从晚餐到第二天的中午以后再就餐的话，这个时间至少12个小时。那么这12小时的胆汁呢都储存在胆囊里边。通过胆囊它自身有一个吸收的功能，会把水分吸收了，胆汁就浓缩了。浓缩的胆汁会刺激胆囊黏膜造成损害，形成慢性胆囊炎，然后从而呢这个形成结石。 也就是说浓度变高了。 浓度变高了，这个胆固醇就容易结晶。这个析出形成结石。 所以说看来这长期不吃早饭的的确确可能会引起我们